越穿过所以惊觉，关心还是会不由自主被支配。聪明的你也知道，透过所以防备，我们自私忽略谁没受过相反的罪。说起来岁月反而亲切，沉住其中能长大一点，爱恨都善变，和你都不勇敢才真的让我好累。我要的只是 有那么一刻，你会发现你跟身边的人交际变得越来越少，懒得解释太多，亲近的人不在身边，其他人似乎没有深交的必要，最多是见见面，点点头，打个招呼，无聊的时候就看看以前的状态和微博，开始怀念以前。很多舍不得删掉的东西你还是删掉了，那一刻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。 先看我受害，把我口口声声的说到头来，结果还是一场空。谁说我不能自己来，成功用双手捡起来，掌握好的机会不多，这是我的秀，又干嘛不做？为什么自卑干嘛要后悔？ Yeah, yeah, 就算再多挫折我都不忍失败，用电要说，结果还是得自己来，这错把事业捡起来，经过这么多的不耐，也是否该给自己点爱？为什么自卑干嘛要后悔？ Yeah, yeah, 就算再多挫折我都不忍失败，我不会流泪，没时间后悔。也得站起来，为什么自卑干嘛要后悔？ Yeah, yeah, 就算再多挫折我都不忍失败，我不会流泪，没时间后悔。 Yeah, yeah, 地上再多血迹我也得站起来。